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根据计划，北京将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从2022年起，除了节假日和寒暑假之外，周一至周五每天18点到21点，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辅导学科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9门。在线辅导将招募本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学科教师、高校或者是社会各界知名专家。教师和学生实行10名统一认证。在线辅导包括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问答中心以及微课学习4种形式。学生每次被辅导之后，根据自己实际的在线学习时长和学习的实际获得等，在云平台上按照要求支付在线教师积分。项目实施经费由市级资金保障，按照每个积分10元计算辅导劳务费，由区教委为辅导教师发放。据介绍，2021年上半年，平台已经面向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和经开区的初中学生开放，2022年将拓展到本市所有初中学生。70.3%受访中小学生家长确认，育儿要健康第一。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中小学生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有多少家长会更加重视孩子的校外体育运动呢？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165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8%的受访家长感受到周围家长们对每天校外1小时体育活动是重视的，但27.2%的受访家长感到不够重视。实践好校外体育活动，70.3%的受访家长认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儿理念。小不点大世界，沉浸式动感画式剧场，不像话。这是一次把悬念进行到底的剧场体验，入场的第一刻气氛就有些不寻常。把一套白色连体衣浩浩荡荡地排开阵势，俨然一件静默的大型装置作品。穿上它，你我都模糊了社会身份，就此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走进全白的画室，穿橙色夹克的年轻画家已经蹲在巨幅空白的画布旁边打量着我们，揣摩擦掌。接下去的40分钟，所有人都将被他卷入一次五感全开的集体作画，指导当代艺术即兴创作的风暴演。小不点大世界沉浸式动感画室剧场不像画演出时间是12月30号、31号，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多功能厅，目前还有最低320元的票价。大型经典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威名远震，六耳猕猴顿生嫉妒，变作孙悟空的模样下山来寻衅滋事，处处与唐僧师徒作对，只因为六耳猕猴变化多端，武艺高强，与孙悟空不分高下，众神仙难分真假。最后假悟空的本相被如来佛祖识破，并将其收服，唐僧师徒才重新踏上征程。大型经典神话木偶剧《真假孙悟空》演出时间是明年1月1号和2号，地点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何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科学家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为孩子种下科学梦想的这颗种子，树立远大理想？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带孩子们全面了解竺可桢、钱学森、梁思礼、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责任编辑王冠中为大家介绍这套绘本丛书背后的故事。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资深的科普编辑王冠中老师。王老师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于浩老师好。 作为冰川上的勇士施雅峰的故事和吃百家饭的孩子与中国核潜艇彭世禄的故事这两部绘本作品的责任编辑，先跟我们说一说哈，为了这两本绘本有哪些前期工作，然后呢有什么样好玩的故事和我们分享分享。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准备科学家传记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呢，最主要的一个是要找撰主的相关资料。 嗯， 这些资料怎么获得呢？书是肯定是要看的，然后视频还有相关的撰主的报道。我们这套书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我们的很多宝贵的都是在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找到的。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个非常方便能看到这些老科学家资料的一个网上的算是网址，叫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这个呢在我们的封底，就是我们只要是买了我们图书的读者就可以看到，在封底有一个二维码，那个上面写着就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只要您那个通过这个二维码扫描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就是这个网上的博物馆。它在里面有现在应该是有500多位的中国的老科学家。2010年的时候开始相关的中国老科学家的资料。这个采集工程呢，它是由国务院督办的一个采集工程。它是2010年的时候让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了11个相关的部委。我大概说一下这些部委啊，像综合部、教育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这个都是，还有中国科学院，还有中国工程院等等等等，这些部委，对，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对，这是政府这个牵头做的， 对，主导的这么一个工程，所以它采集的这些老科学家的相关资料呢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权威。 就是这个报选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支撑我们，是吧？ 对对，数据库、资料库。然后呢，就是它呢里面现在是可以分公众版和学术版。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会进入到公众版里面。然后在这个公众版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是搜索想要看的，就是想要找的科学家的相关信息。然后呢我们在通过这个网站呢找到了很多就是相关的科学家的报道和图片。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网站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安利的宝藏之地。如果要是听众们有时间的时候，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或者是自己去看，去看一下。我现在把这个谜底揭开一下。 好啊。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它是老科学家那个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里面的，就是实物的资料，还有视频，还有录音。在这个图书馆里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对对对。 这个其实对公众是开放的啊。 是开放，但是要提前预约。 就是在网上浏览也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网上浏览是不用的，但是如果要是想去那个北京理工大学的图书馆的话，看这个采集工程的那个馆藏基地。您是需要预约的。这个呢就是您只要搜一下那个北京理工大学那个图书馆，它里面有一个相关的电话，写的参观的预约电话是0106891-8418。 6891184418。如果各位想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哈去看一看，这个博物馆，这图书馆里的一些内容，了解更多这个老科学家们的一些内容的话，可以去提前预约，然后呢，我们就会按照上面的这些指示，到了时间就去就可以了。对，刚才咱们这个问题就是说，施雅峰先生和彭世禄先生的这故事的时候，肯定也是通过这两个您的秘密宝库里边找到的两位老师的资料啊。那除此之外还做了哪些工作吗？要去家里边探访吗？ 这就是另外一个资料来源了，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靠山，就是背后靠着大山嘛，然后就是可以跟那个科学家的家属还有那个同事来联系。就比如说我们在做彭世禄就是这本绘本的时候，我们会请彭世禄先生的女儿彭杰女士为我们做那个相关的资料提供和审稿工作。 那一定是最权威了。 对对对对，因为很多其他人都不太清楚的事情，彭杰女士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当然了。 对对对， 得天独厚的个资源。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权威性是很高的， 没问题的，是的。 对对对， 那我们在做绘本的时候啊，因为肯定还有作者有绘者，在和两方沟通的时候，有哪些比较觉得有意思的事可以分享的故事和我们说一说？ 其实这个说不上是有意思的事儿，但是其实是一个我觉着有点小后悔的一件事情吧。 啊，遗憾的是怎么呢？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制作彭世禄先生的这本绘本的时候呢，彭世禄先生还健在，然后呢他呢虽然在医院里，但是精神还非常好。我们是通过他的女儿也曾经那个由作者跟那个彭先生这边也有过一定的沟通，但是不是很多，因为是怕那个打扰人家就是彭先生的休息嘛，毕竟那个在医院嘛。我们就是想着这本绘本出来之后，然后能带着绘本去看望一下彭先生，跟彭先生能合一下影，如果能签字就更好了，这都是我们的小私心。但是呢，我们的这套绘本呢是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5月份上市的，但是彭先生呢是就是今年的3月22日去世的。这个就我和作者就对对对，我和作者其实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就是 对对对， 就是这些科学家们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哈，到他们最后用他们自己的这些故事传奇去感染更多小朋友的这个书，面世之前离开我们，确实让人很遗憾。 对对对，这个 对 对， 估计对于每一个作者来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也确实可以理解哈。所以呢，才显得我们这项工作就是把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的故事尽早的展现出来有多么样的重要啊。 对对对 对，我们在做每本绘本的时候，这个整体的风格您是怎么和作者和绘者进行沟通的呢？ 这个风格呢，其实我们最开始定的调子就是以写实风为主，想要真实的反映各位老科学家的那个人生经历啊。但是其实这个要求呢，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困难。毕竟各位老科学家他们生活的年代就是比较久远，很多科学家呢，可能是那个相关的视频和音频保留的并不是很多。然后你要是想反映那个年代的相关的，就是生活的，就是就是衣食住行的这方面，还有那个相关的那些设备啊什么的时候，还有场景还原啊，这个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对，你怎么克服这些困难？ 这个就不得不感谢这个才艺工程为我们提供的图片啊， 那这 还有一些视频。对对对， 确实，因为还是我们反过来去看啊，就是因为11年前有了这个工程，我们再去挖掘这些老科学家们那样精彩的、做传奇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才很便利。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可能做出版行业的人的初心，也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结出来的硕果。对，做这些内容，我看资料说您也正在准备去筹备第三集 科学家绘本当中孙家栋、张玉哲两位科学家的他们的相关的这个绘本的一些内容，这个进展的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我选中的或者是有可能没选中的一些故事，先让我们的小读者、家长朋友先了解了解。 这个提前剧透稍微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跟于老师这么熟悉，一定要说一些的。像我现在负责的两位第三级的两位老科学家，一个是张玉哲，一个是孙家栋。目前呢就是基本上画稿已经 OK 了，就是已经进入那个相关的那个审校工作了。但是呢因为就是作者的要求比较严格，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合作方科协那边的要求也非常严。 当然 我们对还要请那个相关的专家呀去审，看里面的内容是否就是符合当时的状态，或者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硬伤错误之类的这种。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两位老科学家吧。这个张玉哲先生呢，其实在没做他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先生的。但是他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可能就是同学们在课本里面看过一篇课文，里面是涉及到中华星的发现者。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科学家就是这本书的撰主，他就是张玉哲先生。然后这位先生呢，其实他为我们中国就是新中国的整个的天文学的建立方面做了很大的基础性工作，就比如说像那个北京天文馆的建立，还有北京天文台的建立，还有像云南天文台，还有南京的就是好多知名的各地的天文台都是张玉哲先生在四处奔走，然后做了基础工作去协调各种，然后选址去建立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现在知名的相关的就是天文学家也都是张玉哲先生培养出来的。他们有一个非常高的奖项，就是张玉哲奖，就是奖励那些奖励那些对就是天文学有特别贡献的这些中国的天文学人才。对对对， 所以可见得在天文领域上张玉哲先生到底是多么这个位高权重。 对，绝对是 number one 的角色， 泰山北斗了。 对对对。 那再说说孙家栋先生的故事吧。能不能给我们说一点小故事，有可能是没被选中的。 孙家栋先生其实也是想选的很多，但是 绘本篇幅所限啊。 对对对，确实是篇幅所限，就是只能是把孙家栋先生最重要的成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但是我们不说遗珠了，我们还是把孙先生的那个相关的这些重要的成就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先是他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然后也是建国70周年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而且还获得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我们天上飞的北斗就有他就是孙家栋先生的就是贡献在里面。也是他主导的。我们的第一颗东方红一号卫星也是在孙家栋先生的指导下就是参与下。就是对对对，那个完成发射的。对对对对。 我之前跟两位老师哈有或者会者也有这个作者聊的时候，都是说哎呀，在选取故事当中这个做抉择非常非常困难，然后尽量能选一些让小朋友有一种这个启发的道理的这个故事当中去选取。你觉得在做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点让您觉得这些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多的应该确实或者更早的就应该让小朋友们看到，跟我们分享一个吧，好不好？ 是第二集还是第三集？ 都行。 都行。 咱说第三集吧。第二集已经面试了嘛，说第三集我们剧透剧透。 第三集我觉得像孙家栋先生呢，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爱国。因为所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国家的要求下出色的完成了各项任务。从来没有说过就是你要求这个，但是我不想做，从来都没有，而是从来都是想更出色的完成这项任务，然后为国家做贡献的这一块。 这个在从他小时候的经历里边能看到出一些线索吗？ 小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有一个小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孙家栋先生呢，本来是在海工大上学的。然后上学时候呢，有一次他在食堂吃红烧肉，就是因为这一碗红烧肉呢，他等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问同学们有没有要去军校的，就是去为祖国的那个航空事业做贡献。本来孙家栋是应该是直接去看他姐姐不吃这个晚餐的，但是因为那个听说有红烧肉，因为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红烧肉是非常稀有的一个 奢侈品。 对，奢侈品确实是你说是嘴馋呢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机缘巧合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孙家栋先生呢就从此走上了就是为国家奉献一生的这么一个道路。 对，确实，因为科学家并不是所谓我们说完人，好多事情是在行进当中建立出来的这种品格，包括他的这种精神。其实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或者这个大千世界有那么多的兴趣点吸引我们，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是未知的。如果生下来所有的事情都被安排好的话，那确实带给我们这种高级动物太悲伤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对这个其实告诉小朋友们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它的经历都是不白经历的，都是收获。 对， 我们也期待着就是更多的这个书哈，包括孙家栋先生、张宇哲先生的这个作品，尽早的面世，能够来到我们小读者和我们家长的面前，能够更好的浸润我们小朋友们的这个灵魂，更好的能够让他们接触到底什么样是坚毅的品格，什么样是治学严谨，给他们的这个科学理想种下一颗种子，这样也才能够就是体现出来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目的啊和最后的结果。那么感谢关中老师能够接受我采访啊，和我们分享做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绘本背后的故事。谢谢您接受我采访，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